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又有哪些事发生呢？你有关注什么样的新闻或者是资讯吗？都可以跟我聊一聊，包括你的心情日记也可以跟我来打卡。其实前两天呢，我看微博上看到一条消息，就是说这个某节目啊，就是某相亲节目上，这个有一对前男友和前女友偶然间相遇了，其实呢也是有意为之，然后就说之前呢因为误会分手，所以呢想借这个节目解释清楚，结果呢这个节目过后两个人又重新在一起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消息，然后就有了这样的一则话题，叫做分手之后再复合是一种什么体验？这种体验我不知道。那有没有有过类似体验的？或者说你分手之后会选择复合吗？其实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这个节目上的人，我个人认为真真假假都有，但是现实生活中分手和复合其实也都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和发生。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你有什么自己的想法都来告诉我。互动方式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和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跟我文字互动。如果你想看视频，那就稍等两分钟之后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了。爱过之后会怎么样？分手之后又会不会复合呢？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期待着你的答案。 擦肩而过，哦，你 还是你要的结果，微笑在眼泪中颤抖，我拒绝去挽留曾经有的感动。 今晚的开场曲是来自许慧欣的《爱过以后》，她的声音总是那么的特别，然后很空灵又很甜美，甜而不腻，我觉得用来形容她的嗓音还是很适合的。爱过以后我们都自由，其实恢复单身或者恢复自由身之后呢，你难免会想怀念过去的美好，就是当时分手的时候肯定是彼此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怨恨的，因为谁都不会把过错揽在自己身上，那都会去埋怨对方，然后呢去指责对方。可是冷静下来之后仔细想想，或许自己也有做的不合适的地方，不对的地方。这个时候呢，时间一长你就会发现，哎，以前或许我们在一起也有甜蜜的时光啊，也有好的时候啊，那他对我其实也还是不错的。可能多多少少如果你这么想的话，那就会有一种后悔或者是不甘。哎，如果要是这么想的话呢，那就可能会有复合的苗头。但是呢也有一句话说得好，我之前听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说分手之后还去挂念前男友或者前女友的，那只能说明他的身边没有出现比之前那个更优秀的人。想想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刚才看到很多的朋友其实都在互动了，待会儿我们可以看看大家的看法和答案。那究竟你是会选择吃回头草的呢，还是不吃回头草的呢，还是看情况呢？来，第二首歌来自 Aline 黄丽玲，幸福了然后呢。 每天就好像背对背的列车， 再确认，你是不是也记得多久没有说爱我。 服了，然后呢？这首歌来自阿令黄丽玲。其实这首歌呢，刚才西探说有一点好听，是的，确实也挺好听的。可是这首歌的名字我一直没有搞懂，什么叫幸福了？然后呢？我在想，既然都已经幸福了，那为什么还要想然后呢？还是说想变得不幸吗？当然不是。其实有些人呢就会是这样，就这句歌名，这个歌名让我想到了一个网上的一个评论。就是曾经也很热门，说为什么你看很多童话故事都是以王子和公主的结婚，就是王子和公主在一起啦为一个结局，你会觉得非常的完美，然后非常的幸福，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接着往下写。如果写王子和公主结婚之后的婚后生活，可能也是一地鸡毛，就不会那么幸福了。嗯，所以这首歌的名字让我想到了这样的一句话，也许吧。可是呢，有些时候我在想，既然我们能够在一起就已经很幸运了，如果你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王子或者是公主，能够跟自己爱的人在一起，你知道你已经赢过全世界多少人了吗？所以好好珍惜，不要老想以后，那叫杞人忧天。掌握现在， 过好当下才是最正确的选择。今晚我们来聊分手之后你会不会选择复合。看了几个留言哈，基本上呢选不会的居多。然后咖啡也是咖，他说这个得看是因为什么分的手吧。对，其实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说两个人真的因为赌气啊分手了，并不是真正的因为不爱，也不是因为一些原则性的问题，那我想复合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复合之后你们之前存在的问题有没有好好去解决？如果没有解决的话，那只能说明，或者说很可能啊，也不能说百分之百，很可能会因为同样的原因再次分手。所以我个人呢是倾向于，如果我是分手之后呢，我是绝对不会复合的。好啦，来继续听歌，发一个订单 Feed it Alan Walker， 是谁点的来着？请签收吧。 You were the shadow to my light. Did you feel us? Another star, you fade away. Afraid our aim is out of sight. Wanna see us alive. Where are you now? 看到我们的隐身时候亮出了他的真身，签收成功，六星好评。好的，谢谢。以后呢大家看着给啊。自从昨天出了一个七星好评之后呢，打破了我们原来的五星标准，那今天呢又出现了六星，希望下次呢能有一个八星八件。好了，大家随心吧，就是给几星，就是给的越多就说明你们越满意。 好了，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就是分手之后呢，你会不会去复合，或者说你对待分手之后再复合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当然我们少不了的就是深夜食堂，每天晚上的深夜鹤顶红，哎，都会如实到来。小柏自制火烧，好棒啊，看起来就很香的样子，就当是宵夜吧。新田说不会，虽然有分手后还能做朋友这一说法，但是自己已经不想再见到他了。看来伤得很深啊。反正我是觉得呢，我个人认为分手如果真的深爱过，分手之后是没有办法做朋友的。因为一旦你们产生了联系链接，你总会想起过往，好的不好的全都会浮现出来。这个时候如果你们要是分手闹得很难看，那我想基本上你们之间的爱意也会消磨殆尽。所以基本上呢，浮现在脑海里的也都是那些糟心的往事。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我想可能做朋友的概率会大大降低哟。但是凡事呢都没有绝对，当然也有很例外的情况，而且在婚前婚后也是不一样的。不过要说分手的话呢，肯定是在婚前了，如果婚后的话，那可能就换一个叫法，离婚了。我们不讨论婚后的，今天只讨论婚前。来听一首温暖的歌。虽然今晚呢我们说的是分手复合，其实我期待着真正有分手复合一直到现在都很甜蜜的故事和例子发生。 ねえ、もう少しだけ、もう少しだけ聞いていてほしい。ねえ、もう少しだけ、もう少しだけわがままいいですか。手に入れた途端に消えてしまいそう。言葉をくれませんか。愛している愛している世界が終わるまで。馬鹿げてると 非常温暖的一首歌《爱》，这首日文歌，演唱者叫做高玲。其实这首歌呢是《夏目友人帐》当中的一首插曲，《夏目友人帐》呢就是以温暖为主旋律，然后才能够那样治愈人心，温暖我们。看到大家都在打卡着自己的心情日记，包括 Joy， 他说好久没来，因为爷爷生病了，已经12天了，希望爷爷能够早日好起来。包括西探也在说家里开始催他找对象了。还真是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人生必经的阶段，你有什么样的心情也可以告诉我，稍后见。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北京广播电视台知名主持人、垂直领域专家强势入驻，听听主播圈精品音频、视频直播，关注你心仪的主持人，随时随地留言互动，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0点。 23点31分，欢迎继续我们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晚我们来聊的话题就是分手之后会不会复合，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选择，那如果复合了之后就是有没有这个真正复合的经历，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期待着有这样的正面的例子啊。因为到目前为止我看大家基本上选择的都是不会。好啦，想互动的话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可以找到我，跟我文字互动。那如果想看视频的朋友可以在抖音，来抖音看我，在那个抖音上面直接找主持人道道就可以啦。当然也欢迎大家各种各样的小故事都可以跟我说，包括其实刚才大家也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说找另一半，哎，我在想哈，找另一半你会不会找同行？这个我觉得有必要可以单列一个话题来探讨一下了。好，下半段我们的盲盒马上就要开始，今晚的盲盒我觉得有点小众，但我想一定会有人答对的。 剩几个夜晚， 来几次晚安，等你摘下还戴上指环。原谅捧花的我盛装出席，只为错过你，祈祷天灾人祸分给我，只给你这香气。但我卑微奢求，让我存留些许的气息，好让你在梦里能想起我曾经抱你的语气。说我愿意，但我只是清扫门前的路和那段阶梯。如果你疲惫时别忘记，哪里还能停留休息。盛装出席，只为错过你，祈祷天灾人祸分给我，只给你这香气。我想大言不惭卑微奢求来世再爱你，希望每晚星亮如梦时有人来代替我。 我本来以为猜对的人答出来的人不会太多，结果一看不再见不再见不再见都已经刷屏了。好吧好吧，今晚呢这个盲盒大家共有，我已经不用再点名了，因为答对的人太多了。而且呢我看到斯坦福乔还直接说出来，我本来要这个冷知识考点的，不算是冷知识吧，温知识，说这首歌是谁做的曲，然后斯坦福乔直接说出来是李荣浩做的曲呢。因为我第一次就是知道，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依然是在 B 站的一个视频里面，拿它当背景音乐。哎，我当时觉得就配上那个视频，哇好感人啊，当然不是小时代的视频了，然后是一个混剪，我就记住了这首歌，我知道是陈学冬唱的。结果我前段时间再听这首歌，我突然发现哎，作曲是李荣浩，也太不符合他的一贯风格了。后来再一看歌词，就觉得吧，其实有的时候歌词和歌曲一定要匹配才可以。所以这首歌呢，因为歌词写的我觉得是特别有指向性，而且就基本上很有局限性了，所以呢曲子一定要配套才可以。好，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不再见还是很好听的，虽然不像李荣浩的风格，但也不失为一个好听的歌。谢黄宝说，高中时的那个女生，我每天跑着给她打饭刷饭盒，和她一起挤公交。大二的时候我们终于在一起了，但是我太幼稚不懂得珍惜，分开后也有过联系，哎，都怪我不珍惜感情，她把我彻底拉黑了。 刚刚脑海里还一闪而过和他十八岁的时候，回不去的青春很是遗憾。谁的青春没有遗憾呢？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没有时间去回顾过往了。想一想可以，但也只是转念，转瞬即逝的一段情绪过后，我们还是要往前走，加油吧，未来等你的一定是那个对的人。好了，继续期待着大家的互动，跟大家聊着天，那我们也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一个组合，叫做深白色二人组，歌的名字叫花火，我觉得很好听，也很适合夜晚跟大家分享。 他的名字又出现在我们对话之中，就在我相信你早已将他遗忘的时候，那瞬间所有记忆回到脑海中，当初他才是你情所独钟。我以为自己抚平了他离开你的伤痛，我以为自己能和你一起这样到永久，而当你沉默凝望远方的时候，我才怀疑一切是我一厢情愿的拥有。别让我爱着你到最后，才明白只是一场绚烂的烟火。别让我凝视你的眼眸，突然看清楚了自己，结局将是一无所有。别让我爱着你到最后，一切也像是等着凋谢的花朵。别让我看着你的笑容，只听见留给我的是一声。 深白色二人组带来的一首《花火》，其实这个组合呢好像很低调哈，就是2007年的时候会比较火。其实他们出过很多很多的歌曲都不错，而且也给很多歌手写过歌。刚才新田说他是不是给那个张韶涵写过歌曲，是的，他们给张韶涵写过4首歌，呐喊、绝不、直线、真的，全都是属于那种特别有爆发力的。他们自己的歌有一张专辑里面也确实基本上都是那种摇滚为主，很青春，但是也很有活力和爆发力。同时他们的情歌也可以唱得非常的深入，所以就让人觉得哎，这是一个非常才华的组合。看到大家都开始在聊天室里面开始文艺了，小柏说想起了电影《77天》里有一句台词，有些人30岁就死了，只是80岁才埋。心死了之后，那无非也就是一座行尸走肉。希望大家不要这样啊！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得鲜活，有自己的灵魂，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还可以保持最初的那一点冲动，那一点孩子气，那一份单纯，还有那一丝专一的爱恋。谢黄宝说，刚才我还尝试着加他，结果系统回复对方拒绝接收你的消息，这真的是很扎心。就是自从有了微信之后有几种状态我觉得是让人非常影响心情的。当你发给对方，对方显示对方正在输入的时候，那是最欣喜的。那你发给对方一条消息，结果显示一个红色的叹号，你被拉黑了，这应该是最扎心的。哎，所以说呢，一个小小的屏幕就可以看得出人生百态，可以左右人的情绪，真的是世事无常。但是希望大家还是能够都有一个好的结果吧。恋爱就像刚才应该是咖啡哥对不对，他说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因为就谈了一个，一直到现在结婚了也是他，一生一世一双人，真的是令人羡慕，我们都要去学习。好啦，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吧，来看看又有哪些小故事发生。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是一位叫做小绿洲的朋友发来的一段话，他说大概情感在很多时候是决定对一个人看法的关键。自从看某个人不顺眼，他所有的小缺点都变成了好烦这个人的点，越看越烦，再也不想看了。而同样的小缺点如果在喜欢的人身上，哇，那就是小小的可爱，哇，这个你好可爱，你那样也好可爱，怎么看你都可爱。情感滤镜下，人怎么可能完全就事论事呢？再比如喜欢和好朋友穿一样的衣服和鞋子，用同款是一种默契，会让你感到快乐。而讨厌的人，他与我同款，我会内心翻白眼。喜好相同，关系好的话会增进感情，关系不好就会觉得为什么他也喜欢这个。其实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人之常情了，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喜好，你喜欢一个人，那么他什么都好。就像同一个人，当你爱他的时候，他可能是你的全世界，他的每一样都你都会觉得是如此的闪耀，整个人都发着光，不灵不灵的，就感觉哇，他是一个天使，他是 我的命定之人。但是当你们分开之后，或者说当你不爱这个人了，他的光芒也消失了，他也变得普通且自信了，他可能身上你也看得到这些缺点了，其实他还是那个他，只是因为你的不一样，所以爱他的时候你看不到他的缺点，不爱他的时候你也避免看他的优点。这就是每个人自然人都会有的感觉和想法。不过尽量客观吧，即便不爱了，我想也不要去诋毁，各自安好，一别两宽，对吧？好，继续听歌。来自赵磊和彭楚月，一首《聊聊》。一首聊聊聊聊，就像每天晚上我们一起在做的事情，听听歌，聊聊天，舒缓一下心情。 来，再来听伍佰和 China Blue 带来的一首《再度重相逢》。 人生如梦，我说人生如秀，哪有什么不同，不都一样朦胧，朦胧中有你，有你跟我就已经足够，就在我的世界升起了彩虹，简单爱你心所爱，世界也变得大了起来，所有话都为你开，所有情物也为了你安排，我们是 一首歌，哇，就是伍佰的歌呢，听着都会让人觉得特别的爽，就痛快。所以刚才一首《再度重相逢》，还是让大家非常的喜欢，很过瘾。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的晚安曲就来听戴佩妮的《爱过》。分手再复合，认同或不认同都没关系，经历或没经历也都是个人的事情。但是每个人都爱过，爱过之后希望我们懂得学会更好的去爱自己，更好的去爱别人，也知道自己要什么。今天的午夜情歌就到这里啦，我是叨叨，明天继续，晚安。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 我还能握着你的手，还能和你一起走，一起走，你曾说过，就算走到路的尽头，你还是坚持陪我，陪着我去找一个开始，就这样也找到了最后。最后，不管。 只相信